情人节，这样了解，是否让彼此挂念？ 准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就是爱。

相远。等一个晴天，我们会再相见。你说了，风吹我就听见。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心晴朗，就盼得到永远。 爱你到老。

怎么还没抵达？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世界只有爱。 没有了自己，哦，嘿，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据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博环保部发布消息，未来两天我国南方地区大气扩散条件较有利，北方大气扩散条件不利，预计北方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将出现中至重度污染过程。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国务院出台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出台实施，其中明确提到支持各地区在房地产税、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创新，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与热议。近日有外媒指出，中国成为日本最大债主，一年投入近千亿美金，而自2016年5月开始，中国已经持续6个月减持美债，大量减持之后，中国已经丢掉了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的位置。由故宫宣教部举办的故宫讲坛100讲特别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未来故宫的开放面积将达85%。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今后包括其在内的故宫一半员工约750多人都将搬出紫禁城办公。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用尽了全力 其实两人世界可以去很多地方，谁说游乐场只是孩子玩耍的天堂呢？其实成年的人也隐藏着一颗童趣的心，有精彩刺激的云霄飞车，有浪漫梦幻的旋转木马，还有俯瞰高空美景的摩天轮。当你来到游乐园，对他说出爱的誓言，相信你自己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提前策划好了的情人节，不由分说的把各种游乐通通的玩个遍，放肆的喊出爱的承诺，放肆的发出甜甜的笑声，创造一段风风火火恍恍惚惚的情人节回忆，是不是也很浪漫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缘由会》。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机油就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中的血液，最主要用处是流动于发动机各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和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了这个最主要的功能之外，它还有很多附加功能，比如说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所以有些机油的使用误区一定要避免。有人觉得机油粘度越高越好，首先粘度是机油十分重要的一个参数，粘度保证了发动机或其他带润滑部件运转时在运动接触面能够形成油膜，从而减少接触面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但是机油的粘度并不是越高越好，机器在运转过程中需要润滑油快速的流动，补充到相应部位形成油膜进行润滑，而过高的粘度的机油流动性较差，因此不能及时有效的到达待润滑部位润滑，从而加速了运动件的磨损。所以在爱车维护保养时，我们不能盲目追逐高粘度，要按车型和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机油。经常检查机油没错，后备箱常备机油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机油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污染、氧化等原因，性能会逐渐下降，同时还会有一些消耗，只补充不换只能弥补机油量上的不足，是无法弥补机油润滑性能的损失。就好比说凉水对常温水只能越来越温，不能越来越凉，所以机油只添不换会导致性能会越来越差。再者说光加机油，你让机油滤芯怎么想呢？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再有，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密封件渗油。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对于发动机来说，在这样恶劣的工况下面，只有合格的润滑油才可降低发动机零件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你选对机油了吗？ 许早日回家，告诉他世界再大有我牵挂。